我应该忘得掉，不然我还会笑一笑、哦、那思念像大海波浪滔滔，把我整个

是这样的日子需要改

情赶来，谁又在乎小小悲哀？怎么你就舍得不意外，是跟我这样的爱？ When I say it's 总有原因叫人心伤，你叫我一切难忘，你叫我失去方向，恋爱的感觉多微妙，充满空间，爱情像一场搏击，分分秒都在角力，没办法，也许是场宿命。你牵着我的心，我每天都想你，心里交错是我爱上了你，爱情是不能言语。你牵着我的心，我的爱不休止，世界不再完美，当我失去只因为爱，只因为深爱，纵然离别也没有距离，心连着心。你叫我一切难忘，你叫我失去方向，原来的感觉多微妙，满空间，爱情像一场搏击，分分秒都在角力，没办法，也许是场宿命。你牵着我的心，我每天都想你，心里交错是我爱上了你，爱情是不能言语。牵着我的心，我的爱不休止，世界不再完美，当我失去你，只因为爱，只因为深爱，纵然离别也没有距离，心连着心。牵走我的心，我还死心塌地，我要今天冬季恋爱一次，不可说不能为你。你牵走我的心，却展开我一生，我的静待着你创造着传奇，一见钟情真不可思议，也许这就叫爱的神奇，爱的魔力。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的是费翔演唱的《太阳眼镜》，曲颖带出的《入戏》，周俊伟带出的《全是我的错》。